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 我是小燕， 我是阿慧，欢迎来到我们的燕慧抱抱。 OK， 好，这个刚刚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一首诗歌，叫《一生跟随你》。 是的， 哇，一生跟随神的脚步呢，让我们会越来越进步哦。嗯、好， 会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好。OK，、 对， 好的，这个说到越来越好，我们要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哦。今天的主题是讲到节制。好，这个可能啊。要放出来 ，Sorry，、 欸、我们今天很准时，我看到时间是八点整就开始唱歌，好不好？然后呢，这个马上就可以进入到主题了哈。 嗯， 好，这个欢迎大家赶快这时候上线，那我也来分享一下好了， 来啊、 哦，赶快、哦， 刚刚分享到你们的脸书哦，不然我们等一下就不想讲今天的主题了， 才怪， 谁都阻挡不了我们讲， 对。 我们就是爱讲、 欸、 不然怎样啊 哎、欸、 没有哎、欸、你有没有传到我的脸书没有 OK 好那没关系 我先分享到我的脸书 好了分享过去咯 好没关系那我待会分享、 嗯、好 好我们今天刚刚讲到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节制、 嗯、节制 对啊什么节制呢啊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个用那个我们生活中的四大类来讲好了好不好 嗯 就是食衣住行啊我们的生活中呢有很多我们需要节制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嗯食光食就已经很多的节制不了因为吃实在是美食当前实在是很难刹车你应该也是对不对 好我先问小燕你是节制的人吗 不是 可是你在我印象中你是节制的耶 啊真的吗 对你会为了身材 啊 少吃一点、 啊欸、OK 我觉得 这个这个、欸、这个这个是真的对 那你觉得我是节制的吗 不是 其实我 不会耶、欸、 很奇妙、 哦、 我、嗯、你看你觉得你不是节制的人 对 可是我却觉得我是节制的人但是你所以有没有其实他觉得他不是节制表示他心里有个警惕他觉得不行哦我没有节制哦不行哦我不能再吃了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是有节制所以我就很放大胆继续吃你知道吗、欸、 这个就很难 讲所以身材就走样了 对不对、欸、其实我是为了不想再多买衣服所以我必须要节制、哦哎，这个也是节制，哎、 欸，真的耶。 对呀、啊，其实 太节俭了吧？那叫节俭的。 没有买衣服就越买越少啊、哦，因为觉得衣服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可是其他地方我是蛮不节制的啦，就比如刚刚说到的这个美食当前，对不对？如果是吃的话，真的有时候真的很难节制啊。每次一想到啊，这个工作服要被撑开的时候啊，然后就会想说啊，没关系，我先吃，然后我明天好好的运动。然后 明天有没有运到底有没有运动 有运动但是呢还是衣服还是紧的所以都会后悔所以你知道不节制就是你知道节制就是自我规范对不对这也是一种美德哦对不对 对 大家认为如何大家认为节制是什么样的状况好不好 哎，我觉得节制不是一种美德哎、 哦，不是哦 我觉得节制是一种自我虐待 不会节制绝对是好的对不对对啊如果是对一个很爱吃的人来讲应该是虐待 对我很爱吃我觉得是一种虐待为什么因为你看哦你明明就有欲望你要控制你的欲望 对 对啊 所以欲望是很恐怖的所以情欲是很恐怖的每次我们讲情欲可能是让大家想到的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其实情欲啊就是我们自己的控管情绪上的、哦、然后这个不管是这个刚刚说到的吃啊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是衣服光你刚刚讲的那个就算了有时候女生真的会耶真的会给她买下去就好像我早上去菜市场哇、哦、有时候这样子 你会去菜市场啊 哦我很爱逛菜市场啊 真的 哦对我很爱逛菜市场 一定老公陪你去对不对 当然不可能他还在睡觉 看不出来 久久他才会去好吗 哦 对然后菜市场有很多小东西啊、嗯、对然后就会觉得哎还蛮好玩的然后你就会知道哎礼拜几有什么好摊这样子比如说过年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多好物在大拍卖 哦，然后你就会买 哎，我有时候就是会买 大概你都买什么样的东西啊 我 在菜市场能买什么？ 如果想到讲到这个过年前，我曾经在有一年，大概这两年了，这两年的其中一个过年前，我买了一个羽绒外套给我老公，哦，蓝色的，然后你们猜多少钱？而且超保暖，然后又轻，然后又可以丢洗衣机洗那一种，哦， 羽绒呢？ 对，而且当然是用洗衣袋，很轻，才250，而且超保暖， 250哎， 超保暖。因为其实材质你会摸得出来，那种蓬蓬胖胖的，啊，通常其实都是不 OK 的。嗯，对，可是那个羽绒外套， 羽绒哎， 对对，真的250，所以如果呢？ 所以你买十件吗？ 当然没有，后悔了，因为你知道吗？买回去是用了一阵子之后才发现它的好，但是那摊已经不见了。哦，你知道过年前有时候就是会有， 所以我觉得不节制就有这个好处，你就不会后悔没有买那么多。 也对啦，对，所以不晓得大家对这个节制的定义如何，大家要不要回应一下，大家觉得自己是节制的人吗？ 首先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节制的意思是什么， 节制就是自我管理嘛， 像我昨天， 哦，自我控制， 对啊，像我昨天讲到说哎，那个咒诅，然后我小姑就听不太懂，她说应该是诅咒吧，哎，你们基督徒讲咒诅吗？我说不都一样吗？说不一样，就是咒诅，诅咒，为什么都讲咒诅？因为我们都讲诅咒，所以节制你要不要解释一下？啊，节制是自节吗？ 当然不是，节制就是我刚刚说的，它会有自我规范、自我控制，而且它会节制的人啊，他甚至都会立定目标，哦，而且会坚持到底。 哎呦，那你是节制的人哎。 怎么说哪一方面？你刚说的那个， 我觉得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是节制的人？因为我观察你哈，我看你的脸书，我发现你是一个会固定运动的人，所以其实你们都是有设定目标，然后会按部就班去做的。那这样的人，我觉得都是属于节制的人。 如果以长远来讲，好像是 对不对？ 对，因为已经其实我跟我老公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 你们一段时间是几小时呢？ 没有， 几小时前没运动。 他的跑步是半年， 我昨天还看到不小心滑脸书，还看到你跟你老公在什么，好像跟小孩玩飞盘哦。 啊，对对对， 超对呀，啊，这都是运动好吗？欸， 对，在这边插播一下，我觉得那个飞盘躲避球超好玩的，而且你知道吗？会自我疗愈，因为你会玩这个游戏会超级。就是会让你很开心，会大笑。 所以这个游戏是你老公想出来的，还为了让你们运动，然后 我女儿跟他想， 真的， 也不知道是谁 想他为了让你们这两个女人运动，然后无所不用其极，这样。 因为你知道吗？被打到的那一刹那真的很恐怖， 很痛哦。 不会啦，因为那个飞盘是软的啦。哦，对啊。不过哎，的确，我们后来有了这个飞盘了之后啊，我们真的是靠着它运动，就在那边哈哈大笑啊。就是让自己心情更愉快一点，欸，真的是很好玩，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 玩。 对，你看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是节制的人，因为我第一，我觉得你们有固定在运动，再来我觉得你的作息还蛮正常的。 哦，真的蛮正常的。哎，对对对，这个作息我老公没有。我怎么一直在乱爆料？大概最近都是 他都趁你睡着去夜店吗？ 我他现在去夜店会想吐。没有啦， 真的吗？就是，看你身材看久了，所以看夜店的人想吐，这意思吗？ 没有，不知道哎。其实我们两个现在去夜店，其实都不是很喜欢去，对，不知道为什么啦。对，有可能那个有烟雾弥漫啊，然后又不能喝太多酒，因为喝不了。 而且我为什么我知道你是个节制的人？因为我觉得你并不会像一般人哈一样，就是说，你已经安排好的活动，你不会轻易改变。 哦，对， 你呢很不会因为诱惑而轻易改变。 哦，对，大致上是这样子， 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是节制人。那通常为什么我会讲说他这几点就是属于节制的人？因为通常呢，我呢常常告诉人家说，我明天就要运动喽，我下去就要运动喽。然后我在什么时候我就要运动了，就好像有一些人常常讲说，等我退休了我就要去干嘛干嘛哦，然后退休老半天还没去干嘛干嘛，那所以这就是不节制。 对， 继续允许自己处在现在的状况也是一种不节制。 对，然后你看、哦、 停滞不前， 对，然后呢我就看到小燕她都很早睡啊，然后我就想说嗯好，我要像她一样，你看她那么年轻，她才小我几岁，怎么这么年轻呢，好，感觉好像小了十几岁一样，我决定了我要跟她一样，我决定我要跟她一样也要很作息正常，但是我每次滑手机滑就要两三点去了，所以这叫做不节制， 两三点啊，这真的太不节制， 所以 这个要打屁股， 所以在我的字典里面其实节制是什么东西啊，我根本不认识它。 不行，你要节制，哎，你做的圣灵酒果里面可是有节制哦。 有啦， 对对对，不过我觉得你很棒， 那是追逐的目标， 追逐，对对，其实我要说真的是你要一直一直的，因为你也会想到对不对，嗯，只要你有想到你就赢了， 那我是软弱战胜了我。 就好像你看我们最近真的也没有在运动，是这两个礼拜，大概这两个礼拜才开始，那之前呢可能就是天气太冷还是什么原因我们就都没有运动，然后可是我是一直记着运动这件事情， 真的， 但是你也有，只是你还没有开始做， 我一直都没有， 祝福你赶快做。 我跟你讲你知道吗，在 N 年前其实我是有去健身房的，身材也挺好 的，真的假的， 对，那时候我在当琴师，然后身材也挺好的，但是呢我后来发现我一停止去健身房之后我胖的比以前更快，然后我就再也弃绝运动这件事情， 没错，会。 后来我姐姐跟我讲说，春慧你要减肥的话你一定要运动、嗯、因为运动才会瘦，我说你放屁，我到时候会胖得更快，而且我就怎么跟我姐讲你知道吗、嗯、我说我跟你讲你现在太胖了伤膝盖，等我瘦下去我再来运动， 你又说他等你瘦下去。 对，那我跟你讲真的，我瘦下去你想我会去运动吗，我真的不会， 没有，我想到了，还有就是你是闲不下来的人，这个是我还蛮佩服的， 怎么是 你会一直做一直做， 我觉得这一点你真的很棒， 有吗，你确定，嗯，我是嘴巴闲不下来而已， 像你出书没有，像你出书这件事我就觉得哇你真的太厉害， 但是太闲了， 而且一气呵成，这一点我是蛮佩服的，真的，所以 你是长跑健将，我这种不节制人只能适合短跑， 没关系，100公尺也很棒啊。 哎、欸，我们是讲节制吗、 啊、 我很好奇为什么你今天想要讲节制呢，是不是因为过年快到了， 哎、欸，也是 怕大家吃太多。 因为我今天刚好在走路的时候、嗯、我就想到那时候我想哎、欸，我想想我今天要讲什么，嗯，对，然后我就想哎、欸，对啊，我真的是前阵子没有运动，然后我觉得我要节制，而且我前两天我真的又吃很多，嗯，就是觉得就是吃那些额外的东西，比如说瓜子啊、嗯、这种六颗瓜子等于一汤匙的油，嗯，所以很恐怖，我就吃完半包这样子，然后又吃了炸鸡，然后又吃那个蛋、欸、你可以 不用一直讲你吃了什么东西吗，我们只要你一直吃一直吃就对了，这样就可以了，你知道吗， 这样很恐怖， 所以其实 热量很高， 如果在吃上面没有节制的话其实对身体可能会造成负担嘛， 对, 对 不对，那其实我最近有在训练一个东西，在情绪上节制 啊，好棒哦，对 对， 情绪也要节制的、嗯、 就是说我当我要生气之前呢就是努力让自己不要马上就暴怒出来、啊、对，然后呢努力让自己不要再动不动就很容易生气啊，对，在情绪上节制，因为我发现哦，如果你在情绪上太过度放纵你的情绪的话，尤其是医生讲的，我们女生很容易就甲状腺出问题，因为那是情绪的问题哦， 还有心脏应该也会受影响吧，会不会 心脏可能就是东西吃太多太油了，吃太多心血管 那个是心血管疾病。 对，那通常情绪会影响到你的甲状腺 啊、哦，真的， 对，所以女生的甲状腺的问题会比男生多的原因在这里，有时候我就看看我们家那些男人哦、嗯，然后他们这边坐在那边放空的时候我就很羡慕，哎，你们怎么好像行尸走肉一样一点感觉都没有，可是事实上 你要他们有什么感觉跟你一样， 我好开心哦，我好 sad、 哦、我懂你的意思， 对，我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你很有画面的那种情绪、 啊、对对对， 就是喜怒哀乐全部是很明显的， 是的，但是、哦、但是你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这种感觉，然后你看他们一点点哦，就只是花一点手机哈哈哈就很开心这样，你就想说怎么男生这么好解决啊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决定了我要像男生一样， 不，我觉得你像你自己最好了， 不行，我自己对情绪上太不容易节制了。 圣经上有没有说要 慢慢的发怒 哦，慢慢的动怒啊， 慢慢的动怒，然后快快的 都动怒了，怎么慢呢、啊？你可以教我们吗？ 没有，你就要刹车啊，你就要刹车啊， 怎么刹车？ 就是、啊、 就已经 就要生气了，就说刹车， 是是是，你这好烂的方法，哎、欸，我觉得这方法很烂呢、欸，应该，哎、欸。再想，再给一次机会，你再不讲出好一点的方法，我真的是 没有你。你要发怒的想说，发怒干嘛嘛？嗯，因为伤害自己啊。 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很好的方法， 方法 跟这种非人类，你气死他也是不懂。非人类有某种动物，你知道吗？我是用这种方法让自己息怒的。他说他就不是人哈、哦，你为什么要跟他生气啦、啊？ 也可以。不，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但是久了你就不会。哎、欸，你知道吗？你久了之后啊，你习容易控制自己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真的很快乐，就会发现哎、我好像找到宝藏的感觉。 所以你以前是没办法控制情绪的。 当然，我以前是恰北北啊，这以前我有讲过。对，我以前是因为喝酒的关系、 啊、控制下来的。 我觉得应该是上帝改变我啦。只有他可以改变我， 真的， 只有上帝可以改变我。 请原谅我，现在线上只剩下五位而已，可是我们又要讲到上帝，可能就剩下零位。哦不，我们要有信心，当我们讲到上帝的时候，可能会剩下，会变成五十位。 哎，大家不要这样嘛，我们真的很爱上帝，你就听听我们讲好不好？ 你讲为什么上帝可以帮助你，让你变成有节制的人，尤其在情绪上。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很渴慕他，他让我得到很多的平安，我就觉得说这个就是很棒，就好像我刚说的宝藏，我会想要一直挖掘，一直挖掘，我会觉得他就是深不可测，你知道吗？ 挖掘上帝啊， 挖掘上帝的宝藏啊，里面很多他的真理啊，比如说我们常讲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语，其实他就影响我很多。 那跟生活上有什么关系啊？ 对啊，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生活上的东西。 我请教你哈，你现在挖掘了那么多宝藏了，对不对？不是，你已经挖掘那么多宝藏，我请教你哦。 对， 其实通常呢，我们结婚的对象会跟我们的个性迥然不同， 是 对不对？ 对。 那我曾经听说一个妈妈哈，听一个妈妈说过，她的老公呢，非常的懒惰。你懂那么吗？ 就是不好的意思， 就是邋遢啦、 哦、 是很 邋遢、哦、 甚至也可能可以沿路边走边把裤子脱掉，然后就踩在地上，然后这样走过去，然后那件裤子就一直在地上这样子。 怎么可能？ 所以他们家是非常乱非常乱，可是这个妈妈是很爱干净的。那你可以教教这个妈妈如何情绪节制吗？因为她就说她每次看到她就很抓狂，因为她觉得怎么有人可以活成这样，她是无法理解，然后她就很抓狂，她就一直念念一直念一直念，就后来有一天，因为她也是个基督徒嘛，然后他就说有一天他就感觉到说啊，不行，主啊，我的嘴巴不可以这样一直在骂我的家人。可是那种情形，你怎么你可以教他如何不骂吗？ 那他自己退一步啊。我跟你讲， 怎么退一步？ 我以前我不是说过吗，我在这个直播场有接过说过那个，我以前看到一根头发都不行，又要重新拖地，那个变态的那个完美主义，有没有？ 对， 我后来跟我老公在一起，不是说他很脏，但是你知道吗？赶快爆料！你知道我头一次哦，第一次我看到他，我叫他卫生纸在床上这样子睡觉，擦卫生纸，他，我就看过他往外丢啊，往床外丢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没办法接受，可是久了我也这么做。我也跟他一起玩起这个游戏，我也跟他一起玩起这个游戏，然后最后把那一就是把卫生纸就丢到垃圾桶。对，我以前是没有办法接受那种， 所以你想是 接受靠自己退一步， 甚至于退一步哦。你当初你在丢卫生纸，有觉得很委屈吗？还是觉得很爽？ 很爽。就发现以前很变态，好吗？ Oh my god！ 所以奉劝这个妈妈，其实我相信她是好的，但是你试着看看融入你老公的生活，但是不是说完全要学他？ 你知道吗？我要爆料一下，就是我的婚姻生活是这样子哦。就我刚结婚的时候， 对， 因为其实我就是一个不会倒垃圾的人，因为从来都是别人在倒垃圾，我觉得垃圾桶非常的脏。然后我老公就很，你要从结婚，我老公就是我老公拖地，然后我老公做所有的家事。 对。 然后有一次我在看电视的时候，他就说：“ 他就我说老公你赶快看这个好好看哦，这个好好笑，他完全不理我，他正在拖地、啊、然后后来呢他就我就发现他怎么不理我，我说老公你快看、啊、他还是不理我，哎，我就开始觉得气氛不太对了、嗯、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嗯，我说你在不爽什么、嗯、然后他就说小姐可以把你喝完的果汁杯拿到水槽放吗，我已经受够你了，你每次的东西拿到哪里丢到哪里，然后你都不整理环境，你知道 你知道你有多邋遢吗，你瘦，你知道我们结婚才七天而已， 你像一般的男生 然后更扯的是我就整个很抓狂，我说我以为你很爱做，你不爱做你就不要做啊、哦、我说我告诉你脏了我自然会觉得 我觉得脏我自然会去整理啊、嗯、你干嘛这样批判我呢、嗯、对不对，然后他后来讲了一句很中肯的话、嗯、小姐等到你觉得脏我已经离家出走了因为在我字典里面没有什么叫脏OK 你老公厉害， 后来他怎么自我、嗯、他没有跟着我一起拉他，他怎么自我、嗯、你知道吗、嗯、他就真的就没有把我的杯子收走、 哦、就让你自己， 然后我也不在意，我从来就不知道人家帮我服务， 然后 因为我已经很习惯被服务了，所以那个杯子后来我很久很久、欸、奇怪这杯子怎么还放在这里，是谁放的，我已经忘记是自己放的了，嗯，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哦，反正哦，反正不碍眼啊， 对， 因为我这个人标准很低嘛，嗯，然后又过一段时间哎呦杯子怎么长出霉来了，整个都噗噗噗噗跑出来了因为里面可能还有那种没有喝完的液体你知道吗， 就 哎呦这杯子怎么放这么久了还放到长霉了、嗯、然后就顺手拿去洗一洗，然后我就开始没有察觉到我先生是摆烂的状态，我没有察觉，嗯，我就反正看到我就去做，我真的就是像我讲的那样， 对对， 就是很脏了我才去做， 对， 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原来我先生故意摆烂、啊、所以他没有跟我同流合污 哦他彻底改变了、 欸、可是我觉得他这一招也很棒、欸、 对 对， 然后 他让你自己去 对 学习， 然后他让垃圾桶满出来、然后他满出来之后他看到我还是没有去动、 欸、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变成我老公非常爱干净 真的哦， 拖地都是他在拖， 我跟你讲真的、现在我也觉得我比我老公爱干净 棒哦，所以你知道你们就已经是达到那个共识有没有，以前都是离这么远、啊、 所以你就有必要骂吗，没有必要， 就不要不要骂，因为骂绝对是让你很让你受自己 越来伤得越深，因为对方可能都不理会或者是不懂， 因为没听懂啦，因为只觉得你怎么那么凶， 对啊，不然就是用一个沟通说、欸、分配工作说、欸、你可不可以做什么、啊、我做什么，类似像这样子、 我跟你讲其实分配好我还是会 忘记 我算了 那所以这个叫做不节制做家事不节制吗， 你才做家事不节制你一直做家事吓死我了我做家事很节制的，你那叫做家事不节制，一直做 我们一起在服侍在教会整理教会的时候明明规定就只有拖地，哎，春慧我觉得哈、哦，这个柜子也脏脏，没有要整理柜子，小燕我们拖地就好了好吗，他说没有，我觉得这个柜子也脏，我们一起来擦一擦好不好，我说他很干净 OK 他一点都不脏，然后他就硬拉着我就去把它擦，然后看到他擦我就只好擦，我怕人家讲话嘛 好的，这个 所以不要跟他做朋友、 欸、我们的节制跑到哪里去了， 就是节制有很多种，就是说 對、啊、 其实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对， 其实不管你如果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的好的方面的节制，我觉得好的事情也是要节制，譬如说帮助人他也是应该要节制、哦、因为你不小心就会过耗你自己了， 一定会， 对，那不好的也是要节制，如果说不好的如果你有节制的话，其实你的不好就没那么明显的被人家看出来了， 哎，对，就好像有时候就是我们教会不是会去关心一些需要被关心的小孩的时候， 对 啊，有时候你就会有发起热心说啊，我想要买什么东西给他什么，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那个就是每天帮助的那个志工们啊，就我们教会所说的同工，他们会说不要，为什么？他们会习惯变成是那种好像有一点像一直接受别人的帮助 哦，变习惯吗？ 对，变习惯，然后叫让他们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习惯了，就是不要有这样的习惯。 我觉得我就是小时候一直被这样帮助，然后我就变习惯了。 真的， 因为你以前是公主，对不对？ 我真的一直 现在还是 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反正家事永远轮不到我。然后包括我房间的事也是他们整理，所以我就很习惯人家帮我整理。然后人家有做没做，反正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直都是习惯没有做。 就好像我说有人没有有小朋友啊哈。说我说香蕉，我不知道有没有说过这件事情， 香蕉， 就是香蕉，他妈父母都是家里都是切好的，然后他不知道香蕉是长那样， 啊、 对，所以以前你的公主生活呢，现在你老公帮你 balance 一下，对不对？ 对， 让你有新的学习，哎，很棒啊，对啊， 我觉得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人不要逃避人。你知道吗、嗯、就是说不要说哎不合我们就 撤了 吧， 都还没有完全的， 或者跟这群人不合我们就去找适合我们的人。很多网络上有讲这样的话，我觉得非常不是很正确。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些跟你不一样的朋友还有跟你不一样的配偶、嗯、他其实是在来扩张你的境界的。 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因为你会变得更好， 对，而且让你呢有很多的学习啦。我觉得人生其实都是这样，不管是伴侣或者是朋友主管啊，其实我觉得你都在学习。 对， 然后刚刚说到的这个就是说不，就是两男女之间的爱情不爽不开心不合就撤了，这个也是不节制，就是爱情里面的不节制 哦，泛滥。反正我换下一个嘛，下一个。 对啊，下一个。 对， 其实这个是很糟糕。现在的很多时下年轻人，我们也不要一直说时下年轻人，其实就是连我们这年纪也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爱情观也不好。 对、啊、不会啦，他们吃了很多种口味，很好啊。 有好吗？ 其实不好，为什么？因为真的对身体真的很不好。 好了，哎、欸，等一下，十一我们都有讲差不多，对不对？嗯，好、哦，吃嘛要节制，因为对身体很重要。就是现在很多人有三高问题啊，所以节制真的很重要。就好像我婆婆这两天可能甜的有吃到了，所以她那个血糖也比较高，就是有吃比较多东西，可是也还好。其实我觉得我婆婆很棒，她就是有节制。在某些、嗯、她虽然好像看起来很爱乱吃哈、哦，但是其实她自己知道，哎、欸，好像够了够了，就赶快刹车。 对， 这一点我还蛮欣赏的。那我们刚刚说到十一，对不对？穿衣服就是很爱乱买东西啊。你们知道吗？你再怎么买，也满足不了你啦。你还是会一直买。你觉得说啊，这是最后一件，这是最后一个东西了，其实还是会再买。所以要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Maybe 你每个月有2000块钱是在买乱七八糟东西的，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哎，一定要设定哈、 哦。对，要目标。 对，像我没有设定就不小心会透支。 你一定要，你可能就是像以色列人，他们就会、小孩子从小啊，就是会习惯让他们这个是每个月可能十一奉献的啊，这个是买什么东西，这个所以。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哦？这笔分成五笔，这笔是给我买乱七八糟，这笔也是帮阿慧买。 乱七八糟， 然后第三笔又是帮阿慧买乱七八糟，然后五笔全部都是帮阿慧买乱七八糟， 不行，所以 很爽哎、欸，怎么不行？ 对， 很爽， 可以， 你可以试试看， 不要， 就像丢卫生纸一样，像弹卫生纸一样那么爽，你不要笑 ，OK， 好，十一住对不对？我们刚刚说，其实看电视也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哈，有时候就是不节制，还有你刚刚说的看剧啊。 看剧不节制，看手机不节制， 不节制哦，太多了。 看妹不节制， 看妹不节制，还有用电脑啊，玩线上游戏什么有的没的哦，不节制，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会产生，真的。 哎，会不会有人说我们是那种，假文士之类的那种，就是啊，你怎么就每天都过得那么节制，然后 我们也 多乏味啊？ 不会啊，我们刚也分享啦，不节制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啊。 哦，会有很多问题。 对、啊， 爽在当下，后面会有延续很多的问题。 然后十一住，对不对？刚刚我们说，其实住在家里面也很多，其实没有整理家，没有好好整理家也是不节制。老实说，我也到现在我还没有很节制。 不会，我跟你讲，你就把它弄得很乱，然后就找那个家事管理员来整理就好了。 我干嘛要花钱？ 人家不是讲一句吗？只要能够花钱的都好解决，花钱可以解决都是很容易的。哎， 是某些方面或许是没错，但是某些方面不是。来了下一个啦，十一住行对不对？ 行， 交通嘛，开车 有时候呢会想要抢快，觉得超双黄线，反正没警察无所谓，停到红线上，你们不晓得吗？现在抓得很凶，现在随随便便，你不晓得，就是你以为在旁边可能个黄线啊，都会被人家那个拍照检举。 那又跟节制有关哦？ 没有关，但是我是想到交通。 等一下，你停黄线跟红线 来。不，交通方面就是自己要注意啦。比如说刚刚我说的 喝酒，超 对，喝酒啊， 喝酒开车， 喝酒开车，还有刚刚说的超黄线，或者说你一直就是受不了在那个龟车的后面，如果旁边是可以超的，你再超，我是觉得 OK， 当然是不要双黄线的。但是如果是那种，因为有的龟车哈，它就是不节制，开太慢， 龟车也叫做不节制， 太慢。 有没有人要抗议的来？可以留言。 对，赶快！ 开车开太慢叫做不节制，你们认同吗？遵守交通规则也叫做不节制，你们认同吗？ 没有，我跟你讲，开太慢不行啊，在路上不能开太慢， 要被罚的。什么叫太慢？ 就是可能在一般路哈，时速可能30以下、就会被抓、 你知道吗？你讲到这个， 对， 我跟你讲，真的不能开太慢，开太慢你追不到女朋友。曾经有个男生追我，因为他开车开40，我整个抓狂，我就是不坐他的车，我死也不给他追到。 我来开， 真的是我很火大，真的。我跟他讲一句什么，知道？最后我落下一句话给他，我说原来社会不会进步都是你们这种人造成的。 你很过分，不一定他是以后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在某一些方面。但是呢，没有啦， 我来不及看了， 很幸福了，不用了。你来不及看， 因为他开车开太慢，所以我没机会欣赏到他的才华。所以各位、不要开车开太慢，好吗？开太慢就不要，就去坐公车就好了。 开太慢真的很危险啦， 真的， 对，所以哦，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有太多需要节制的。那还没有，你觉得你自己还没有好好节制自己的，赶快加把劲哦。哪些是不节制的呢？你就发现你口袋空空的时候，就不要乱花钱了哦。如果觉得自己身体状况眼睛视力不好，三 C 就不要碰。最近有一个报道啊，这个女生如果常碰三 C 产品 会怎么样？ 就是乳癌的发生率会几率会比较高。然后男生好像是射护线，对， 癌， 对，所以其实都有医学报道。 那怎么样碰才叫做常碰呢？ 对啊，我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样才 我有时候不小心滑到睡着 真的假的？ 真的，因为我完全 欠欠 我的生活完全是跟三 C 脱离不了关系的。 那没办法，你工作啊，可是你真的不要在睡前的时候爬太久啦，对，然后对眼睛也不好。 真的有人说哈，我支持你们 Michael， 好久没看到你了，住在马来西亚的朋友 哦 Michael 好。 对，然后有培培说培培是一个非常火辣的女生哦，辣妈辣爆了，她身材比你辣，你知道吗？真的， 我的腰 你自己知道现在是什么 状况，你是够辣的了，但是她是超级无敌辣 豹纹。 对，有一次她穿了一件蕾丝来我这边上课，然后呢我说你怎么穿睡衣出来，他说乱讲，你怎么说我穿睡衣，明明就我们睡觉根本不穿衣服。佩佩对不起，我爆你料了，不是。然后呢不能随便乱叫他朋友哦，因为他老公管得很严哦。 因为是个辣妈。 佩佩说两个老师越来越像了，是哪方面像？笑声很像吗？ 对，我们都是爱笑的啦，我们都是爱笑。 我们来唱歌好不好？ 耶、来啦。 你知道我们刚刚为什么一直不唱歌一直讲话？因为刚刚都是个位数，现在终于来到双位数了。我们要来到双位数我们才愿意唱歌。如果你们想要听下一首歌的话，请赶快拉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变成三位数我们就唱下一首歌。如果你希望我们今天晚上陪你们到半夜的话，那你就赶快拉人到四位数，上千人来看，我们就绝对陪你到半夜。来哦， 我怎么觉得我现在 卖 药的， 对，我觉得我很像是在 赶紧动来在洗五杯波比 百夜市的，百夜市都比我高级多的感觉。来哦， 好 了，我们来唱歌了，双位数了，掉下来我们就不唱了，我们可能唱到一半就马上闭口哦，不准离开哦，哈。对， 好，这一首歌呢，其实这个春晖已经听了一段时间，但是我是上个礼拜才唱，而且 就是说这首歌还蛮可爱的，小朋友很喜欢哦。你让小朋友听到他就知道这首歌叫什么、 嗯、对， 好的，也是 原 key 吗？ 对，来咯，也是励志的歌曲哦。 好，哎，我等一下我要唱一点点好吗？ 对，要陪我一起唱吧。 台语有那种 是 讲妹妹 大陆妹吗？对啊，她不是大陆妹吗？她不是大陆人吗？ 她是大陆人， 所以她可能不知道是什么 可能是 我以为这是一个原住民，然后妹呀、啊、就是妹呀、啊哦、妹呀、啊、好像是原住民的那个名字的感觉、啊哦、 是吗？我其实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你太不像，不你是个不像原住民的原住民所以他是个大陆人、哦、所以有没有可能人家讲的那个阿梅亚、 啊、哎对梅亚、啊、 梅亚、 啊、梅亚、 啊、梅亚、 啊、梅亚、啊 哦、就是那个妹妹 妹妹 哎、小妹妹有没有、啊、小妹妹梅亚梅亚 梅亚， 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梅亚、 哦、有可能 有像这样吧、欸、对啊、欸、我在猜应该是这样子吧、哦、因为梅亚 感觉就像一个 女生的感觉这样子、嗯、 好听好听，这首歌蛮正面的哦。 对、欸、我们时间到了吗？ 到了，到很久了， 我们已经唱完了，结果还是一直保持双位数而已 好的，没有关系耶、yeah, 宴会抱抱， 我们结束到这里啦，节制记得哦，要节制哦， 要节制哦、嗯、好， 交男朋友要节制，交女朋友要节制， 吃东西要节制哦， 对，喝酒要节制哦， 买东西要节制， 对啊，祷告要节制啊，不 什么 OK， 祝福大家，耶稣爱你，拜拜 拜拜，我们下一次休息咯、 哦、拜拜， 过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